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我国已经超过300天没有新增新冠死亡病例，全国本轮疫情进入扫尾阶段。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今天开始新一轮大风降温来袭，北京及时发布供热升温令。 北京健康宝再升级，针对环京地区人员上线通勤绿码标志。 国内方面，我们将会关注疫情影响青年婚恋生娃，2020年出生率创43年来新低。 人民政协报发文，两岸统一之后，台湾民众年收入或可增加20000多元新台币。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发表演讲，中国不是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的方案。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首钢园年底再添活力社区，1号高炉将打造大型 VR 综合体验馆。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当中，有8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 那么，本轮疫情来源于哪里？现在防疫进入到什么阶段了？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的介绍。 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抗疫的过程，一些地方的出现了这种松懈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就造成了外防输入方面的一些漏洞。那么这一次疫情呢，看从流调溯源的情况看，还都是境外输入的，虽然有不同的传播的源头，但是总体看都是从境外进来的。从全国层面看，应该是趋势向好，多数地方呢进入到扫尾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像大连啊，这样前两天疫情还比较严重的地方呢，也进入到一个个位数的病例增长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判断，本轮疫情近期内就会有一个收尾的这样一个过程。 此外呢，这次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截止到11月19号，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的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76.3%，加强免疫接种6573万人，为了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防止重症的发生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利好的数据，从今年2月份以来，我国已经没有再出现过新冠死亡病例，也就是说，我国已经超过300天没有新冠肺炎的新增死亡病例。另外，10月17号到20号上午，本轮疫情已经有647名患者，也就是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 在新冠患者救治当中，医疗机构落实首诊负责制，特别是发挥发热门诊的哨点作用，及早发现病例，建立了全国恢复期血浆储备和调拨机制，第一时间把恢复期血浆调集到需要的地方。此外，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必要的免疫治疗等综合治疗措施，建立多学科会诊，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的原则，取得了较好结果。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还介绍说，为了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发挥流行病学调查在疫情应对处置中的关键作用，国家卫健委会同国家疾控局从中国疾控中心和各地疾控机构遴选了300多名在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分析、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业能力强、实战经验丰富的专家，组建了国家流调专家队，建立了分片区对口包干的工作机制，一旦发生新的疫情，将力争在24小时内基本搞清疫情传播链条。 一旦发生疫情呢，由国家发出指令，按照就近支援、重塑到位的原则，疫情发生的这个所在片区对口包干的国家流调专家队立即集结，以最快的时间来到达现场，与省市力量协同作战，力争在24小时内基本能够搞清疫情的传播链条。同时呢，国家流调专家队执行梯次备勤的制度，按月轮流备勤，尽量确保跨区域应急调派的时候本区域仍然能保留一支专家队伍力量驻守在地方。 针对大连庄河大学城的聚集性疫情流调，一些食堂工作人员被感染，学校如何加强后勤保障人员管理？会上，教育部防控办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明确要求学校应该从5个方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要严格落实疫苗接种，所有后勤工作人员，特别是和师生接触比较频繁、比较密切的后勤工作人员，要严格注射疫苗，完成疫苗全程接种。同时，工作时间要佩戴外科等级的口罩，工作服定期更换、清洗和消杀。 第二，定期核酸检测。第三，要严格做好后勤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和管理，每学期要做一次健康体检，同时要及时观察和发现身体不适，要及时报告，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第四，加强校园环境整治，包括校园卫生环境整治，也包括后勤人员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整治。第五，是要加强人文关怀，让后勤工作人员得到人文关爱的同时，全力做好学校教职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另外呢，记者日前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已有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完成3期临床试验，正申请附条件上市。另外呢，有多个药物在国内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前显示出了积极的疗效。 据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介绍，国外3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个抗体组合药物可以降低78%的重症和死亡率，并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依然保持活性。这款药物10月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滚动提交附条件上市申请，同时向美国药监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新冠药物研发主要围绕阻断病毒进入细胞、抑制病毒复制、调节人体免疫系统这3条技术路线开展，我国在这些技术路线上完全都有部署。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昨天，北京健康宝发布新版本，针对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需求，上线通勤绿码标志，对已经在通勤人员数据库并且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已经上传到国家或北京市核酸检测数据库的人员，北京健康宝赋予通勤绿码标志。 持有通勤绿码标志人员可以向铁路公路检查站工作人员出示，与纸质核酸阴性证明同等效力，通行更加方便。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已经获取通勤绿码标志的还需要确保每14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另外在这次版本中，对北京健康宝首页功能模块排列顺序进行了优化，将本人信息扫码登记调整到了第一位。 日前，北京市卫健委发布消息，为防止疫情交叉感染，北京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就医的需求。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市医管局医管中心了解到，目前呢，市属20家医院全都可提供互联网复诊，而且已经在线服务患者26.35万人次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从北京市医管中心了解到，北京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儿童医院等20家市属医院都已获批互联网诊疗资质，已上线运行，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药品配送等服务。这些医院中自费患者所有的费用可以通过线上结算。比如首都儿研所，去年6月1号起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以来，号源逐步增加。今年1月到10月，首儿所互联网医院共服务患者132610人次，院内所有的科室都已开放了互联网诊疗。除了白天的出诊时间，今年8月，首儿所还开展了互联网门诊的小夜班，门诊时间为早上8点到晚上21点。截至8月31号，互联网小夜班接诊量为3689人次，其中皮肤科、保健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就诊人数较多，占到了总量的几乎一半。此外，北京友谊医院优化了互联网诊疗流程，患者通过线上预约互联网视频号源，就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得到专家视频远程诊疗、开具电子处方、药品邮寄到家等服务。北京回龙观医院除了开展互联网复诊，还提供了用药咨询免费互联网门诊，患者对用药及简单的病情变化可以咨询医师或药师，市民可以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要求，互联网诊疗的服务内容仅限于复诊患者，在线开展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配送，极危重症不建议互联网诊疗，应第一时间去医院救治。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局了解到，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北京将出现大风和明显降温天气，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和降雪范围以及强度不如11月6号和7号的寒潮过程，但是风力等级基本相当。 根据预报呢，今天上午到明天白天，北京有4-5级偏北风，阵风8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达9-10级。明天夜间风力明显减弱，同时呢，气温明显下降，48小时气温降幅4-6度，明晚将达到最低点。平原地区最低气温-5摄氏度左右，山区最低气温-9摄氏度。下周二起呢，气温才会开始缓慢回升。 气象部门提示，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十分寒冷，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燃煤取暖的居民需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这次大风降温，北风较大，需要做好简易房、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和农业大棚等加固。户外高空作业也要注意安全，树木倒伏防护等工作也要做好。 针对这次大风降温天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要求各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各供热单位做好供电供热保障工作。其中在供热方面，发布供热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提前升温运行，提高供热服务质量，做到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目前全市35支应急抢险队已经在岗备勤，24小时值守，应急设备充足，随时应对供热突发事件。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也已经安排22支应急救援队伍，3000多名运维保障及抢修人员，全面做好电力运行保障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 昨天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启动。 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活动的主题是换车换生活，享受享人生，目的是帮助广大消费者知晓政府的扶持政策，了解购车的优惠措施，读懂新车的潮流趋势，进而解决广大消费者在买车、用车、养车方面的难点痛点。 启动活动现场呢，通州区商务局组织汽车消费联盟还发起了1900多万元的购车消费券抢购活动，消费者通过通惠多平台进行领取，在通州区内指定的 4S 店内进行购车，就可以享受到这项优惠。 为期将近一个月的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还将会推出多项主题活动，探访旗舰店，看新车，聊价格，参加新车邮寄活动，体验试乘试驾，欣赏京郊初冬美景，参与车企根据自身特点还推出的购车、用车、养车的系列优惠服务。 昨天北京市丰台区发布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急剧发展的若干措施，预计年内投入10亿元，在独角兽企业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奖励和补贴，打造独角兽企业聚集区。同时呢，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关于支持独角兽企业在丰台区急剧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独角兽八条，依托新一轮城南计划的实施，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加大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和隐形冠军类企业引进和培育力度。丰台科技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丰台创新中心项目负责人赵小平告诉记者， 尤其税收的贡献给一些奖励、经济指标，正儿八经去落实的。租赁那个写字楼的话，最低可以优惠到3块钱一平米一天，因为我们这是在四环边上嘛，正常情况是得5到6块钱吧。像我们会明确提出来，每年200个经济指标，5000套公租房，差不多每天得有5家企业过来谈。年前的话，我们可能都会签1-2家，主要还是侧重于工业软件呐、工业互联网啊、互联网加呀、人工智能啊这样一些产业。 根据这一政策，丰台区政府预计年投入10亿元，在独角兽企业空间载体、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上市补贴、高管个税、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给予奖励和补贴，这些都是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刘峰看中的。 最吸引的就是园区的对科技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人才引进啊、上市辅导啊这些方面更了解的，跟园区进行接触之后，也很快就决定就是搬到园区里面了。 中关村丰台园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许媛媛介绍说，政策支持内容包括释放400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助力企业急剧发展。根据独角兽企业形成的区域综合贡献，实施独角兽企业发展贡献奖励，优先保障独角兽企业发展空间，降低独角兽企业运营成本，组建上市服务专班，提供新经济应用场景支持，精准优质服务等举措，打造独角兽企业创新生态等8条内容。 这次丰台区拿出了400万平米的空间来打造独角兽企业集聚区，以北京看丹独角兽创新基地为引领，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南中中轴、大红门、首都商务新区以及丽泽金融商务区为支撑的1+3的产业空间格局，我们也想借着这次的政策的契机，吸引更多的优质的企业能够落户丰台园，助力丰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我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丰台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相继出台了创新12条、丰9条等扶持政策，在服务企业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集中发力。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民政部数据显示，在疫情影响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也大幅走低。近日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第一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 根据年鉴，2020年相比于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人，而前一年呢，净增量还高达467万人。2018年增加了530万人。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分析说，从现有的情况来看，人口总量增加的动力缺乏越来越难，出生人口越来越少，发展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接近于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交叉的边缘。 出生人口创下新低，有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这其中，疫情对去年生育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口学专业期刊《人口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出生人口变动影响近日引发媒体关注。这篇文章指出，2020年年初的疫情爆发严重抑制了人们的生育计划，导致了年末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文章指出，疫情危机与我国近年来出生下降趋势叠加，加速了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的下行。疫情对我国婚育的抑制性影响既全面又广泛，导致2020年一季度的婚姻登记对数下降了45%，四季度出生人口数量锐减，尤其是30岁以下人群的生育数量以及一孩的出生数量下降更为迅猛，这压低了我国的出生人口规模。 日前，深圳市上线的新版二手房交易系统可能将对传统的房产交易模式带来冲击。新交易系统使得个人自住卖房变得简单了。 除了深圳以外呢，今年不少城市都对二手房市场加强了监管，并且呢上线了自住卖房的交易模式。你比方说，10月26号，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就开通了二手房自住交易网上签订合同的服务。11月4号，徐州房地产信息网上上线了我要卖房功能，市民呢可以自住卖房。 此前杭州的官方二手房交易平台也已经推出了个人自主挂牌房源服务。 有房产专家表示，自助卖房这一举动对于未来二手房市场将会是一次重大的改变。之前的二手房交易是中介所主导，当政府主导的二手房交易系统建立以后，信息会更加透明，买卖双方更加安心。 这个系统呢，也有助于政府对于楼市的调控。以深圳为例啊，目前的全市所有小区的交易参考价都已经公布，住建局并要求各大银行严格按照指导价格批示贷款，房产中介加快回归服务行业的本质。 也有专家认为，自助卖房这种模式并不新鲜，一直以来房产交易就有自行成交的模式。房产中介的崛起源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信任机制的缺失，短期内自助卖房难以成为主流。 政府建立这个平台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仅仅通过提供一个平台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政府投入资源建立一个强大的信用背书机制，比方说资金监管、惩罚和赔偿机制。在这之前，房产交易中介模式还不可能被完全取代。 昨天人民政协报两岸经合周刊报道，如果未来两岸统一，除了台湾特别行政区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改善民生外，台湾普通民众恐怕最有感的好处也是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每人每年收入提高20000多元的新台币。 报道称呢，尽管蔡英文上台只有短短6年时间，但是台湾民众的日子却并不好过。这6年里，蔡英文当局高筑的债台让他们人均背负了8.7万新台币债务，加上日益高涨的高额军费和金元外交，让台湾民众成为了天下最大的冤大头。 一份近6年来台湾当局与美国发生的军购清单显示，从蔡英文上台开始，台�湾只对美国军购就高达5128亿元新台币，意味着这6年当中，台湾2300万民众每人掏出了2.2万新台币，用于向美国购买武器。 另外有一项高额支出是所谓的外交支出啊，平均每年就高达500亿到600亿元新台币。因此呢，如果把台湾当局所谓的国防和金元外交支出数据加到一块儿，那每年的台湾当局从2300万台湾民众每个人腰包里面要强行掏走25000元左右的新台币。 报道说，仅仅这两项支出的取消，每位台湾民众每年收入就可以获得直接增加，初步估算至少每人每年增加20000元以上新台币的收入，不是什么大事儿。 19号一度引发全国关注的杭州瞒报案，这报是豹子的报啊，在杭州阜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当天，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3只金钱豹逃脱案，张德全等6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分别判处2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今年4月18号到19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饲养员丁增全、韩翔、王国全先后违反操作规定，导致3只金钱豹逃脱。事件发生后，张德全、马静华、张艳峰等公司领导层经过商议，决定向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隐瞒此事，自行展开搜捕，因此给周边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人身安全风险。 瞒报事件彻底曝光之后呢，有关部门随即展开了搜捕行动。然而第二只豹子在5月8号找到之后，搜捕工作陷入僵局，第三只豹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但是不论豹子能不能找到，公众都希望能从有关部门处得到明确的说法，这样周边地区居民才能够更加的放心。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介绍，被告在明知出逃金钱豹已经进入群众生产生活区域，存在危及周边居民人身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决定继续隐瞒事件，这种行为构成了刑法第139条所规定的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天气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国您好。 哎，你好，清瑞。 全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来袭的这个冷空气。 今天早上5点啊，冷空气前锋啊刚刚到达山西的北部，距离北京啊还有一段距离。那么预计呢，这个大风要刮起来啊，要等到下午2-3点钟之后才能开始。在这之前呢，就是大气透明度啊不太清晰，哎，天空云量也比较多。目前在西部和北部山区啊，个别地方出现了小雪，比如山西这个 门头沟的斋堂。但是这些降雪云团呢比较孤立，所以东移南下过程中啊就会减弱，对城区啊也不构成什么影响。下午呢，现在的还是能见度还比较差，有些轻雾和霾，目前呢普遍在4到6公里。那么到了下午，这个风力会逐渐加大，可以达到啊4、5级。那阵风风力啊，可以达到啊7到8级。尤其今天傍晚之后啊，这个窗外将是北风呼啸，较大的风力呢要持续到明天下午3、4点钟之后，才会逐渐的减小。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呢在8度上下，而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要降到-2度，所以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呢，伴随着较大的风力啊，体感寒冷，这个厚羽绒服啊得穿上了。另外呢，空气会十分的干燥，大家要注意用火的安全，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全工，那下周的天气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下周天气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气温啊又要下降一个台阶。 嗯， 从下周的天气趋势来看呢，天气将以晴为主，天气也会啊越来越冷。虽然下周阳光普照，但是呢气温回升的幅度有限，下一周最高气温啊很难超过10度，最低气温呢一般也在0度以下。明天周一啊风力依然较大，这个明天夜间风力减小啊，气温将降到最低，最低气温呢要在-5度左右。那么后续几天呢，目前看没有强冷空气影响北京，风力不大，但早晚天气很冷，所以还请大家注意啊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啊。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8级左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大，PM10浓度短时才有升高，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今天山区北风强劲，不太适宜您登山。 今明两天呢有大风，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鸟。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威桑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发表演讲，中国不是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的方案。 拜登体检短暂移交权力，副总统哈里斯成为美国首位正式掌握总统权力的女性。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首钢园年底再添活力社区，1号高炉将打造大型 VR 综合体验馆。 曾用一根香蕉搅动全球艺术圈，意大利的艺术家卡特兰中国首展亮相北京。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11月18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与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进行视频交流，并且发表演讲。秦刚在演讲当中表示，中国不是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的方案。 秦刚称，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发展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美方多次称，美国对华政策目的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要确保交通规则。但是这是什么规则？是谁制定的？谁当交警呢？美方一直没说清楚。 秦刚表示，50年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过去的这半个世纪，中国守规则、讲信义、重行动、勇担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事实证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50年，就是希望为国际社会所承认、接受、融入国际体系，并愿为此做出贡献的50年。 秦刚特别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在国际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就是改变台湾问题现状，就是破坏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是徒劳的。 19号晚上，英国路透社给《环球时报》发来一封邮件，为自己18号在推特上发布的一则涉嫌侮辱中国人的推文和配图表示道歉。 这家世界级通讯社18号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独家一名在欧洲顶尖大学工作的中国教授与中国军事实验室合作，将猴子暴露在极端海拔条件下，以研究他们的大脑，并研发防治大脑损伤的新药。而这篇推文的配图却是一张截取自中国国防部网站的图片。 那么毫无关系的文字和图片被路透社刻意的配在一起，这一操作引发了许多的争议。许多网友表示，这样的行为太无耻，这就是种族歧视。 在中国微博上，更是有不少网友质疑这种做法恶毒到毫不掩饰，彻底撕下道德的伪装。 对此，路透社19号晚上给《环球时报》发来的邮件表示，路透社在发现错误后就立即删帖，并且更正了，并称他们为此事所引发的冒犯而道歉，并请《环球时报》发布这个声明。 因为要实施麻醉进行结肠镜检查，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这周五短暂地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哈里斯呢，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担任代理总统职务的女性。 去年竞选形势逐渐明朗时，55岁的哈里斯就创造了历史，既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同时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位的非裔和亚裔。哈里斯出生于加州，毕业于首都华盛顿的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和公立的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曾经在旧金山地区长期从事地方检察官工作。2010年当选加州州检察长，2016年当选加州联邦参议员。 根据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第3条款，哈里斯担任代理总统1小时25分钟。此前呢，这一条款历史上只被动用过2次，都是因为时任总统乔治布什接受结肠镜检查。 据了解，11月20号是拜登79岁生日，他是美国历史上当选时年龄最大的总统，因此健康状况备受关注。白宫医生奥康纳已经对外表示，拜登任期内第一次体检结果显示，他仍然适合担任总统。 美国一名白人青年里腾豪斯去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执行示威当中开枪打死2人，死者都是白人。当地时间19号，法院却宣布他所受5项重罪指控全都不成立，这一判决在美国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起案件的审理在美国受到高度关注，陪审团在4天内讨论共计26小时。一级故意杀人罪名一旦成立，里腾豪斯将会遭到终身监禁，他所涉其他罪名刑期将会从10多年到60年不等。 里腾豪斯及其辩护律师称，他前往基诺沙是为阻止暴徒打砸抢，遭到攻击之后出于自卫才开的枪。而按照检方的说法呢，里腾豪斯携枪前往抗议示威现场是为挑事，并且呢首先用枪指向示威者，因而挑起了冲突。 判决结束之后，受害人的父母发表声明说，裁决结果发出令人不可接受的信息，也就是平民可以携带武器出现在任何城镇，并且可以煽动暴力，然后把他们挑起的危险局面作为自己当街向人开枪的正当理由。 里登豪斯案再次触碰到了另一美国社会极化的痛点啊，就是枪支暴力和种族歧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号晚发生由这起案件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警方说大约200人在街头抗议里登豪斯案裁决的结果，示威演变为了骚乱。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9号表示，支持扩大新冠疫苗加强针适用人群范围，批准美国所有已经全程接种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的18岁及以上人群，在接种完第二剂至少6个月后接种加强针。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说，相关机构在详细分析了最新疫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之后做出这一决定。从目前情况来看，加强针可以提升人们预防感染和重症的能力，这也是美国进入冬季之后加强抵御病毒能力的重要公共卫生工具。 美国疾控中心还呼吁美国大约4700万没有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尽快接种，并且建议所有符合资格的人士尽快接种加强针，而不仅限于65岁及以上群体以及感染风险较高的人群。 是，那除了加强针呢？美国疾控中心11月初也已经批准辉瑞疫苗用于5到11岁的儿童。截至19号，大约69.1%的美国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口的59%。另外呢，有17.1%的人接种了加强针。 欧洲近期再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多国政府和民众担忧，只靠加快疫苗接种进度无法遏制疫情恶化。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宣布，奥地利全国从22号起进入封城状态，成为欧盟第一个再次全国范围封城的国家。 沙伦贝格说，封城将先持续10天，学生在家上课，餐馆关闭，文化活动取消。此外呢，从明年的2月1号开始，奥地利将强制人们接种疫苗。 在其他欧洲国家，除了继续推进疫苗接种，重新要求人们在室内戴口罩等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陆续重启。斯洛伐克政府18号宣布，将面向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封城。从下周一开始，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能参加大型活动，进入餐厅、旅馆和商场，前往商铺购买生活必需品不受影响。 荷兰从本周起已经开始实施为期3周的部分封城，内容包括恢复公共场所1.5米社交距离的要求，缩短餐饮服务场所营业时间等。德国呢也不排除面向所有人实行封城措施。法国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呢，60%的被调查者支持在法国面向没有种族疫苗的人封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封城。 我们再来关注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从11月30号开始完成接种中国国药科兴或印度新冠疫苗者可以入境加拿大，并且不需要隔离。而之前加拿大只承认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这4种新冠疫苗。 同时呢，加拿大政府还规定，从11月30号开始，在加境内旅行者需要接种疫苗，阴性检测结果将不再作为疫苗接种的替代方案，除非旅行者是由于这个医学原因等不能接种疫苗。 加拿大政府还要求，从明年1月15号开始，目前享受旅行限制豁免的人群，只有在完全接种了加拿大承认的新冠疫苗后，才能被允许入境。这类人群包括与家人团聚者、年满18岁的国际学生、职业和业余运动员、持有效工作许可证和卡车司机等必要的服务提供者等。 我们再来看一看，日本首都东京一家高档酒店为了新冠疫情下的室内聚餐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顾客呢在这个灯笼罩下就餐，为的是避免病毒经由飞沫传播。 那么这家传统的日式酒店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大手町，在日式餐厅包厢里面使用这一灯笼状的就餐隔离神器，它高102厘米，直径75厘米，上端是纸质，中间大半个圆弧面是透明的塑料。坐在罩中的顾客可以看到其他人，同时不需要担心吃饭的时候唾液飞溅。 除了据了解啊，除了这种措施呢，这个灯笼罩有一个小半个圆弧面，它是没有封闭的，它可以保证空气流通，并且呢自带独立的光源，这也便于顾客能够看清食物。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咱们说一个这个能够出行的新去处吧。首钢园金安桥区域连同1号、2号高炉区是首钢工业遗址保留最为完整的区域。据了解呢，目前金安桥站交通一体化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了，进入到竣工交验和室外绿化景观完善阶段，年末即将会整体对外亮相。未来呢，它将会成为首钢园内集聚餐、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最新活力社区。 其中一号高炉将打造成京津冀地区最大的 VR 综合体验馆，里面集纳了沉浸式剧场、VR 电竞、智能体育、奥运项目体验中心、未来光影互动餐厅以及全息酒吧等新消费业态，为游客打造出了一个新型潮流综合乐园。 而以一号高炉为起点，项目 ACD 3个区域共9个建筑建设改造工程也已经基本完工。从现场能够看到，在保留原工业厂房结构形式的基础之上，已经改造成为了多个商业用房。此外呢，位于区域北端的 B 区，它是首钢极限公园，已经在去年的10月份建成投用了，为极限运动爱好者提供服务。 更加值得期待的是，向远处眺望，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也和这片区域紧密相连。S1线列车不时从上空穿梭而过，支持空中游首钢的首钢高线公园步道也将会延伸到这里。未来这里还将会布置夜景景观照明和建筑泛光照明，使这片区域真正的亮。 接着关注有关冬奥的景观设施，石景山区冬奥大道夜景照明已于近日完成安装测试，将在重要节日和北京冬奥会期间全线开启。据统计呢，9.6公里的冬奥大道呢，共安装了5.3万套节能 LED 灯具，不仅在夜色中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大剧院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从本月20号开始恢复演出经营活动。复演之后的第一场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是由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合唱团联袂演出的音乐会。 12月4号到5号，国家大剧院还将会上演中央芭蕾舞团芭蕾精品晚会，让观众在中外精品舞剧当中感受花样芭蕾。值得一提的是呢，古典芭蕾的浪漫与唯美，中国芭蕾的情怀和热血都将在这台演出当中集中展现。 据介绍，这次演出囊括了罗兰佩蒂大师经典作品《卡门》首演的交响芭蕾《山河》，以及浪漫主义芭蕾舞剧《仙女》第二幕选段。从节目当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台汇集了中外芭蕾艺术各时期各风格精品制作的演出，相信能够让观众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中领略到芭蕾艺术丰富多样的美感，并且从不同层面体验美好的艺术享受。 展览方面，我们看一看昨天莫瑞吉奥·卡特兰《最后的审判》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莫瑞吉奥·卡特兰在中国的首次个展。 我们也向您介绍一下，莫瑞吉奥·卡特兰是意大利国宝级艺术家，也是当今国际当代艺术舞台上最受欢迎、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家之一。2年前，他曾经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展会——巴塞尔艺术展上，用灰色胶带把一根香蕉贴在了画廊展位的墙上，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艺术本质和价值的探讨。 那本次展览呢，集中展现了艺术家30多年职业生涯中创作的发人深省、戏谑有趣、充满挑战性和启发性的代表作品。所有作品在 UCCA 大厅的开放空间内是一览无余。展览呢还带有侧重点的回顾了卡特兰他的艺术过往，其中很多作品更是首次在国内展出。 展览的名称《最后的审判》来自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创作的著名壁画，意在表达能为展览中的作品盖棺定论的审判者不是艺术史学家、评论家或者策展人，而是每位参观者自己。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20号。特别要提醒您的是，在展览期间，行为互动表演作品《无题》会在周末和特定的公共假期在展厅内进行呈现，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文创作品方面，近日首届中国邮政文化季暨壬寅年中国集邮生肖贺岁季新品发布仪式在北京启动。中国邮政公布了备受期待的壬寅年邮票版式2小本票真容，并且呢发布了2022方寸天地集邮日历、壬寅年生肖传统邮品、生肖贵金属及文创产品等生肖贺岁季新品。 据介绍，壬寅年小本票画面设计独具匠心，通过延伸形神兼具的生肖虎形象，呈现国运昌隆与虎运吉祥。另外，产品还做到了5个首次，也就是首次展示了生肖邮票的叠色，首次以四方联组成本票内页，首次呈现左右折页形式，首次增加邮票内页喷码，首次使用触感上光工艺。 而2022集邮日历方寸天地集邮邮票上的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它收录了141套、442枚邮票图稿，并且呢，将已经发行邮票上的138位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及相关的故事作品，按照历史脉络呈现。用户登录邮票百科小程序的集邮日历专栏，就可以阅读当天人物的扩展内容，还可以参与线上的互动，制作出个性化的电子日历和亲朋好友分享。 最后，活动还发布了生肖贵金属及文创系列产品，其中生肖贵金属壬寅年邮票金砖将前沿的技术融入了产品，采用微缩防伪技术，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见邮票金砖的微缩产品编号，还能够通过 NFC 和区块链溯源，可谓诚意满满。 好了，文娱资讯的最后呢，我们来向您推荐一首歌啊。昨天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由王源创作的世界儿童日主题曲《在未来》已经上线。 众所周知，世界儿童日是充分体现儿童参与的节日，王源把对孩子们的祝福、对未来的期许写进了这首歌中。他还表示要邀请大家共同发声，让每一名儿童的权利得到实现，潜能尽情绽放，梦想得以成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动人的歌曲吧。 没发觉花开了，寒冬早已经离开，就放肆的笑吧，幻下的牙齿长出来，风 这首歌名哈，王源写的叫《在未来》。 嗯， 啊，这个分享给大家。好了，北京时间的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8:25，我们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在北京隆福医院，有一位96岁高龄的医生林炳端。作为皮肤科的终身主任，他不仅会向患者耐心讲解病因病理，还经常自备一些物美价廉的药物送给患者。面对这次疫情，他深信不久后回头看，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的胜利。下面一起来听由翟轩为您采制的96岁的白衣天使。这个故事曾在2020年3月中旬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这腿吧，是夏天的时候电动车撞了一下，然后它就是静脉就不好了，它疼了咋办？着凉了， 结节是静脉炎， 可是它现在上面也晚上肿的像个那个。 有高血压吗？ 没有。 不高 啊， 那就好办了， 那就好办了， 这很快就能好啊。 北京市隆福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林炳端今年已经96岁了，但他仍然坚持每周出诊3天，而他认真亲切和蔼的工作态度也让很多50-60岁的患者在他面前变得像孩子一样萌萌的。 这血管不会破吗？血管会破吗？ 好近， 你看他肿的要破，都一晚上的时候就这么老粗了，这早上起来就消了，然后等到晚上就倍儿粗倍儿粗的。 待会儿给你打针啊。 往哪打呀？ 好的特别快，比吃药好得快。 往腿上打是吗？特疼吗？打几次啊？ 打一次可能就效果非常好。 好的。 哎，你现在退休了吗？ 退了。 不用写个开价了哈。 不用不用，要休息是吧？不能走路了吧？ 最好不走路，两个脚抬高，哦，别空着。 好嘞， 待会儿打那边来，你看那个腿。 往这儿打是吗？不会吧？ 皮下的有麻药的，不疼啊？ 哎哎哎，好， 有麻药的， 有麻药好。 别看林老今年已经96岁了，但他的医术却非常的扎实。年轻时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选择了从医。后来直到1959年，他才从家乡福建来到北京，并且在隆福医院创立了皮肤科。 我是1945年入学的，我在沙县，沙县那里上学。我们那一班是准备上朝鲜，当时我们那个医学院教我们呢，都是北大的、协和的、南京大学的、浙江大学的、维也纳大学、德国大学的，所以我们是英文考试、德文考试。我们上一班德文不及格，给开除了16个。我德文过去过，我念6年了，那是六年制的。 后来怎么来到北京的？ 分配来，我还好，表现不错。 来到隆福医院后，林大夫始终坚持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他每看一位病人，可能都要花多半个小时的时间。除了诊断、开药之外，病人所有的不解，他都会尽可能的解释明白。现任的皮科主任黄勇也说，病人萌萌的态度就是对林老的信任。 这个应该是老一代这些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一个优良的品质。他们可以是就是说倾尽自己的努力为患者来解除痛苦。这么多年来呢，他们就是一直在这么去践行着这种他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叫什么理念吧。 所以呢，这一点呢也给我们印象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皮科的这些医生呢，也是一直按照这个林老的这种他们这些前辈的这些传统吧，跟患者首先亲如一家吧，咱们说医者仁心，然后跟患者是当成自己的这种亲人呀也好啊，想他们所想，替他们解除痛苦。 您现在是不是也就是包括您或者包括现在这个皮肤科的这些医生哈、啊，他们是不是也会继续就是按照这个领导的这种方式去出诊、啊、 嗯，应该是这样的，是一个言传身教，不知不觉中呢，我们大家就已经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脑海里，按照我们的行动就是按照这种去是践行的吧。所以在我们这个皮科呢，跟患者的这种氛围呢是非常的轻松亲切的，患者到了我们这儿也感觉非常的放松。 林大夫还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会给患者多开药，甚至有时自己还会购置一些便宜但是管用的药品送给患者使用。 这个就是林老他的一个从患者出发吧，首先他替患者想，这也是多年他的这个对学术的一个钻研的一个结果啊。首先从治疗角度来说，诊断那非常准，治疗呢我们也是，他也是，林老也是，以最简单的这种手段，用最基本的一些药物，然后解决患者呢最大的这个病痛。然后这个给药呢是这样的，给药是因为有些制剂原来我们医院有，然后呢等于医院就可以开，林老呢用这些制剂治呢非常的得心应手，后来呢一些原因呢这些制剂就取消了，取消以后呢我们医院没有，在外头你又不能扔，有时患者也不知道去哪儿买，林老呢就自己找这些药，然后呢给这些病人需要的病人，他就给他送给病人，免费送给病人。 那像这成本就等于林老自己就承担了是吧？ 对，这些都是林老自己花钱，我们大家帮着去， 也不 去， 你们也去买， 大家帮着去买。 找林老看病既经济又管用，因此林老积累了很多患者。但当这些患者知道林老已经96岁的时候，他们既想让林老早点退休回家休息，又怕失去这样一个好大夫。面对自己退休的话题，林老却给出了让患者高兴的答案。 我是终身主任呢。 啊，终身主任。 啊，终身主任不上班还行啊。黄主任，我是终身主任吗？ 对，终身 的。你都没给他介绍我是终身的，一辈子的。 问您为什么来出诊？ 我高兴才健康啊。 而对于林老这样的表态，医院也给予了支持。 医院大概在十几年前吧，聘任林主任，林老嘛是终身的名誉主任。林老退休应该是30多，他退休以后呢等于是一直就在坚持在这个皮科岗位。以前呢还是出的更多一些啊，现在因为年龄大了，现在是1-3-5上午出诊。每天他的出诊特点呢还是很早，7点之前他就到了。从我们科室角度来说呢，林老是我们科室的终身的主任，医院呢也是这样聘的。林老呢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就一直可以出下去，没有节点。 慢点儿 走。没事，你不要，再见 再见再见，慢点儿。 再见了， 再见。 采访结束时，正巧赶上林老下班，96岁的林老居然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对他油然的敬佩，联想到一个个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不顾个人安危奔向前线的白衣天使，他们不都是林老的缩影吗？在这里，让我们再次为勇敢的医生致敬。 别把漫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将脸上线，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 咱们继续听故事啊。花甲之年的安改之，他是东城区前门街道前东社区的一名基层志愿者，是社区14号居民楼的楼长。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呢，安改之一如既往奔走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守护好全楼居民的安全。在他看来，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够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今天的抗疫一线人物，我们来认识安改之这位抗疫好楼长。这个故事曾经在2020年的3月27号首播。 是从早晨、中午、晚上，我基本上到晚上十点多，我这还得在我们楼的周边，甚至远一点，然后我们楼上、楼下我都得看看。现在快三个月了，反正一直都这么干着呢。 安改之是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前东社区的一名普通志愿者，也是社区14号楼的楼长。他这栋楼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大约500米， 就是天安门东边的第一栋居民楼，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啊。 安改之今年60出头，几年前他就利用业余时间跟街坊邻里开辟社区守望岗，守护天安门前门一带平安。因为高度的警觉性，这次疫情发生之初，安改之阿姨就跟街道社区一起广泛发动居民做好防控。 我们从春节之前我们就开始值守，那时候我们就是守望岗嘛。但是这个疫情也是春节比较严重，是吧？所以我们就从我们街道社区这儿来讲都特别重视。我们楼门来讲，因为我作为楼长，我们楼里牵扯104户呢，而且我们这张重要，所以我们就提前我们就有这预防，提早的就发动居民，发动群众，就是做好这个宣传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前门街道也相当重要，是吧？所以我们前东社区就及早提出了这个门前新三包嘛，就是包消毒、包卫生、包监测。所以我们从我们每家入手，把自己家门口的事儿做好。我们每一户家庭都严防死守，我们都出门戴口罩，我们都通风，我们都把卫生搞好了。你想这个事儿就杜绝在我们楼门之内了，就不能传播出去，是吧？谁要进来也非常的严格。 安改之阿姨所在的这栋楼就在前门东大街边上，并不是封闭管理小区。为了贯彻落实全市小区封闭管理的要求，安阿姨就跟大家一起花精力费时间，努力做好全楼的疫情防控。 因为我们不是封闭式小区，这是敞开式的，这人来人往的，它比较那，但是我们就是严防死守，一个不漏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楼里有一个志愿者标兵，他负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那出来进去的，我们就说，我们就画正字，出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我们就画正字，我们心里有数，所以我们都了解每一户谁家谁家的，就是这是和他亲戚来了，或者是他女儿来了，看妈一会儿就走，我们都知道，这心里有数，所以谁要是想说钻空子，那都是不行的。 因为是楼长，安改之阿姨得时刻操心着楼里大大小小的事儿，经常半夜还得下楼处理情况。 因为有的，因为是我们在这儿常住户嘛，是吧？他人临时在他妈那儿住着，没在这儿，然后呢，弟弟在这儿呢，他保安不了解这情况啊，他半夜就回来了，半夜保安就不清楚，人家就不能让进啊，所以呢，话我就得下来啊。你避免这些冲突，因为好多事儿他不是说咱们既要呢也得按政策执行，按那个规章制度执行，但是呢咱们也得根据你掌握这楼里的情况，咱们也得好好处理和居民的关系，咱们就能把这事儿处理好了。 阿姨说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疫情防控期间楼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也是他和其他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之一。 因为我们这楼它是叫老爱亲楼，老年人多，你光90岁以上的那就有6个，然后呢80多岁以上的那就有20多个，那你要70多岁那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这，因为我们这楼得41年了，今年，所以呢这老人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比较了解，因为谁家有困难了找你，你都得去帮忙。晚上你正吃饭呢，也一个电话也过来了，所以你也得管。因为我们社区有那个，我们街道也有那物业，他比如献爱心给空巢老人，送点暖心菜什么的，这个我们就跟着去家里一块送去。平常老人需要我们帮忙，说买点东西，我们也去买。 多年来，安改之阿姨带领全楼居民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将整栋楼管理的秩序井然。她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付出，也被楼里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就是前一阵子，就是2月底嘛，正好我在底下值班呢，突然接到一个微信，这一条说我要给那个楼长奶奶唱首歌，结果一打开呢，是一篇作文，小学生的，哎呦，我都，哎，当时我这心情特别激动，所以我说呢，做一事儿你自己没觉得，他平时都记在心里头了，因为出来进去，因为我平常老在楼里头转悠嘛，是吧？人出来进去上学也好，下学也好，或者星期天双休日出来进去，老看着我这些东西， 然后呢干着做的这些事情，结果他给我写了一篇作文，哎，我这一念当时有几个人都听了，哎，都旁边人都特别感动。 令安阿姨感动的远不止这一件。 我3月15号生日，多少年了，3月15号我的生日都在守望岗执勤，因为全国两会嘛。今年的3月15号我就在这疫情当中值守的。然后我们楼里又一个小朋友也是上小学啊，给我画了一个图，给我画了一个那像蛋糕似的那个图，还写上楼长奶奶是不是送我的那个蛋糕，祝我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哎呦，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最暖心的一个蛋糕，他用这种方式给我送礼物，送蛋糕，送祝福，哎，我觉得特别的暖心。 对， 我觉得我再付出再多的辛苦，我再累，我都值得。 安改之阿姨说，不管是多年来担任楼长为邻里操劳，还是疫情防控期间为抗疫积极奔走，都离不开长辈的言传身教。 我这现在说心里话都是看着我妈这么做的。我妈是不到30岁就是咱们长安街地区那红墙外边的质保主任，那时候全是义务干街道工作，她那时候背着我弟弟挨家挨户的走家串巷的就宣传，所以我都看着我妈，所以到现在我这些做的我觉得比起我妈他们那时候都差远了，所以我这心里头为什么我必须要干好了，我这影响我女儿，现在一代一代，我女儿现在为什么支持我，那防疫的时候他们也在家办公啊，家里头又照顾姥姥，她有时候帮我很大忙，她也参加防疫啊，都是党员，我们全家都是党员，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候，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然后体现他的那个价值。你平常干再好，关键时刻更能站得出豁得出，这才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殊不知安改之阿姨家曾被授予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她和女儿黄迪也曾荣登中国好人榜，荣膺北京市级、区级、校星等荣誉。在她看来，用好家风带动好楼风，把街坊邻里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共克时艰，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从小骨子里就这东西，我既然干了我就不能糊弄，我就要把这事儿干好，而尤其是身边的事儿要干好，踏踏实实的你才能往大了干呢。所以咱们就是平时你过得硬，暂时你才能豁得出呢。我就一直就是这理念，所以我干这楼门楼长也是，我就是以这理念把身边的事儿干好，一点一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时间长了，因为我当这楼长已经都11个年头了，我做志愿者那时间更长了，就不能说这先进，哎，我一个先进，或者是我家庭都先进，一定要带动这个楼，以家风带动楼风，所以每个家庭都和睦都好，都听党话跟党走，咱们团结一致，咱们邻里守望，团结一致了才能抗击各种困难呢。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地抬头，水远长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珍惜所有的感动，每一份希望在你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只会在你的左右。人生路上甜苦 来继续听故事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人都出现了恐慌焦虑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专业的心理支持就非常重要。全国希望热线是一条以危机干预为主的热线电话。作为热线的督导，严肃玲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就尤其关注大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他每天都坚持接听热线电话，梳理大众的心理变化，用温暖的话语为大家疏解心结。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有记者赵一阳为您采制的故事，为你解忧，让你安心。这个故事曾在2020年3月30号首播。 希望热线， 作为全国希望热线的督导，这是严肃玲自疫情发生以来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开场白。希望热线是一条以危机干预、自杀防治为主的热线电话，成立于2012年。全国19个城市的1000多名接线志愿者，24小时轮流值守，7年来一共接听了超过27万个电话。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们更是马力全开。 我们30那一天，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安心防疫专线，然后还有一个安心防疫贴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呢，你知道吗？这个热线接到了很多就是疫区的电话。那个时候特别恐慌的时候，大概在平均每天在90，疫情相关的发那边呢，正好呢是我们的湖北希望热线中心，他们呢因为湖北地区疫情严重，然后他们就停线了，不能接嘛，然后他们就在家里头，主要以我们的这个湖北志愿者为主，在那里边去安抚啊，和大家进行沟通。有的上贴的话，1000多人关注，2000多人关注的。 疫情初期，面对未知的病毒和物资的匮乏，大家的内心都充满了不安和焦虑，有些人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严肃玲说， 在初期特别混乱的阶段，接到过一个，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一个孩子，然后呢，一上来就说怎么死法才没有疼痛。甭管接了，我有接了快5年的电话，但是一上来听到这样的，还是心里头比较紧张，然后整个人就得调动起精神来哈。然后呢，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说啊，天哪，因为特别在乎他，哎呦，你一定遇到了天大的难事，难怪你会这样呢。像我们都不会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你不可以这样想，是吧？不是讲道理的。后来跟他谈，他就说从10几岁的时候他就没怎么上过学，然后家里也不太管他。你看疫情情况下，他就隔离一个人在那儿，然后没人管，没人问，然后就说起来这个活不下去了，然后就没意思。我有时候想，我也感染上算了。你说他说的是真话也是真话，可是他也不也小心翼翼在家里隔离嘛，对吧？实际上还是不想死，但是呢，我天哪！我说的你还能说这样的话？他说的，我要是感染上了，我就死了；我要是捐献了遗体，我就给他们医学那儿去解剖了。我这还能给祖国医学做点贡献，给国家还做点贡献，我还有点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这就一下让我特别感动，你知道？他就问我：“你真的认为我还有希望吗？”实际上这就是很松动的语言。 在我们旁观者看来，每个来电者讲的都像是一部电视剧故事，但在电视剧里我们或许还能看到结局，而对于接线员来说，他们是看不到结局的。希望热线的电话号码是400-1619-995，它的谐音是要留要救救救我。严肃玲说，疫情期间有些人因为长期的封闭和恐慌，压抑在他们内心深处的负面情绪被无限的放大，而他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来电者压住内心的黑暗，带给他们希望和光明。 实际上为什么叫希望热线，是吗？我要进入到黑暗里头去，然后在黑暗里头好好的共情陪伴，然后慢慢的靠我们的语言话术技术，然后把它慢慢的看到一丝光嘛。当你真正的用你的技术，用你的情感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内心会生出来很多那种有成就感、有自豪感、有那种哦对他的安危那种已经释然了的那种轻松。所有这些东西呢，是能够滋养到我们本身的。 为了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希望热线的每一位接线员都在努力地克服着各种困难。 上来的时候我们就都去接线，像我吧就是每个月有6个白班，是这样的，一个班是5个小时，因为那个疫情期间像有些公交车也不敢坐，对吧，然后路途又特别遥远，南京有一个就是丈夫给接送，接送怎么接送，私家车早晨一大早晨送过来，一般啊都是连2个班到这儿，然后一直在车里等着，等一个班两个班结束了，基本上一个白天，然后再把妻子接回去一块儿回家。因为后来吧，那个大厦接线的那个大厦它就限制了接线呢，后来就停了，停了以后呢我们的线没停，就是结果呢就被我们的这个团干就搬到自己家里去嘛，相当于就是这样临时的。 虽然这些接线员都是专业的心理专家，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人也没有相关的经验。为了能够给来电者提供更好更专业的心理疏导，严素玲和他的同事们在接听热线之余还要学习疫情知识和相关的心理学知识。 我们团队的林坤辉老师就是希望24热线的创办人，就给全国的接线员就是安心防疫热线的手册，从 1.0 2.0 3.0 版本，这里头就讲我们的疫情和其他的灾难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然后对于危机的划分。然后我们一共有21个中心，现在因为我在天津嘛，天津到现在呢还在每周一次的在微信群里边做学术讲座，也是不断的都在学习读书啊什么的都在进行。 如今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好转，来电者的不安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于隔离造成的家庭冲突的来电在数量上始终保持着高位。 疫情和普通的灾难它是有区别的，你看这个疫情哈，它是延绵不断的。你看前一阶段大堆大堆的孩子，我接那个电话就有那个孩子就是高三的，然后来了以后要自杀。我们家住多少楼，我这一下去就结束了，多简单。哎呦天哪，孩子，我说这怎么呢？哎，就说了在家里头看手机，我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一想起疫情这个事儿，那怎么怎么，他就开始说，然后睡不着觉，我就白天就睡觉。然后呢弄成恶性循环，然后家长看不过去呢就批评我指责我，特别绝，那意思我以后不供你上学，不会给你掏钱。到最后谈着谈着你看他要自杀要自杀，最后谈出来的是什么？怕父母真的不管他，担心这个。我说是，我说你说这个疫情期间对吧，连大人自己也管不住自己，看电视看疫情然后把自己弄得焦虑，你体谅他嘛。关系建立好了以后实际上也跟他讲 不安、抑郁、自杀，这些来自外界的负面情绪每天都会向接线员涌来。虽然是心理专家，但他们自身的情绪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为此严素玲也有一套自己化解负能量的小方法。 做这个工作呢有这个我还得接线对吧，我是回避不了的，那么全身心的去接线，回过头来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呢，回来一下要休息一下，要睡个好觉，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技术层面上的保护，从咨询室里一出来我们就提醒自己要换回角色，然后把所有的那些事情都放到咨询室里头，已经结束了我们就会给他有一个界限感。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参差不齐哈，有些人真的来电者就是这样，因为天天看各种冲击感，然后他就会有噩梦，你知道他都没有亲人去世，没有亲人感染，他都已经会噩梦，然后就是画面感就闪回，这实际上他就容易往那个 PTSD 上走。然后呢宅在家里这个期间呢，就是生活上面呢会找一点那些好玩的事情，弄了点那些什么水果的那个壶啊，什么白菜疙瘩呀萝卜缨子呀，就种了一堆，然后就看着就是在阳光下没慢慢长个小苗啊什么的，我感觉心里就非常的舒服，回归到生活的那个特别的细微的地方，我觉得对人是有好处的。 一场大的灾难给人们留下的不应该只是无限的悲痛和伤感，更多的应该是对人生的思考，对身边人的珍惜和守护。 借由着这个家庭，借由这个疫情是个灾难，我们要把这个灾难里边获得的这种能够获得一些心灵的一些成长，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吧，来反思自己平时的这个生活的态度，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让这个疫情让这个灾难白白的发生，只是损失。然后我们应该就是说在能够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上面能够引导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和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对吧，原来都比较疏离比较平淡，那么借由这个疫情知道只要活着家人都在可能是最大的幸福。 如今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希望热线还开通了全球疫情专线，专门接听海外华人的心理咨询电话。严素玲说，如今随着国内疫情危机等级的降低，大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也就是 PTSD 即将显现，而他们也会时刻准备着为抚平人们心中的创伤尽最大的努力。 一寸寸的日光代表每一次出发，会彷徨别害怕，因为我在你身旁，一弯弯的月亮陪伴着满天星光，要点亮你的心，把不安全都释放。每段故事都写进梦想，每次相遇喜。 好，以上就是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所有内容，是由编辑话语为您编辑的。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清睿于浩代表节目编辑翟轩话语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要听到的是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咱们明天再会。 我会陪你在梦的路上，紧握着不放，坚持要做自己微笑的太阳。我们的约定绽放自信的光芒，为你阅读每一句坚强，一起勇敢往前闯，给你温暖的肩膀。每段故事都写进梦想，每次相遇心都在歌唱，会不停在回响，未来像梦去飞翔，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紧握着不放，坚持要做自己微笑的太阳。我们的约定绽放自信的光芒，为你阅读每一句坚强，一起勇敢往前闯，新的希望，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